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上的情况，今天北京还将举行重要会议，因此全天东西二环北段、长安街以及延长线、东直门外大街等道路将实施分时分段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建议市民朋友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出发，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哎，问候电波那一端的你，报时哈，昨天没报时，今天一定要报时。北京时间9:02，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上次分别还是在8月份，这次见面已经来到了9月份，开学了，开学了。这两天路面情况不是很好哈，明天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呢是有外事活动，会有部分路段临时的交通管控；另外呢就是学生已经到了开学的时候，家长又纷纷忙着来接送孩子，所以呢最近的路上情况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多留一些时间，同时出门的时候规划好行车路线。啊，另外呢还要告诉大家好消息哈，今天节目当中呢，从昨天就已经开始了哈，要给大家发票了，每天发8张票，会有4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每人2张，什么呢？就是我们9月15号北京音乐广播呢，又将在国土艺术中心举办《时光四重奏》音乐会。啊，这次演出呢，不但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最经典的作品，同时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这次音乐会的主题就是时光，就是要用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一段最美好的记忆。怎么样？想索票？现在输入“索票”2个字，后面呢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吧，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祝你好运喽！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跟大家提个醒哈，雨天行车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防止轮胎的侧滑。雨天的地面比较湿滑，很容易发生轮胎侧滑，所以在拐弯的时候呢不能够急刹车，最好直线减速然后再进入弯道。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呢，需要急刹车，不要慌，要么扭动方向盘避让，要么直线刹车，切勿刹车同时又避让，这样呢起不到任何作用，而且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马上揭晓2018年度第36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底3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四十名 Ellie Goulding Around You。 第三十九名 张信哲嗯哒哒。 第三十八名 牛奶咖啡幸运星。 第三十七名 曹格阳光。 阳光它照亮我的胸膛，每个明天都有希望。 第三十六名 Angela Fl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听到了英国歌手 Ellie Goulding 的这首 I Want You。 Ellie Goulding 的音乐总是戏剧性大于现实性，很擅长讲故事，喜欢以空灵的旋律堆砌童话风和史诗感并存的音乐。这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十位。好啦，继续攀升第三十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们都在发生变化，我也不能止步不前嘛，我也要跟上潮流嘛，跟上年轻人，不要被他们拍死在沙沙的。张信哲有了重新的变化，我们来听这首《那哒哒》，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三十九位。 把爱情放在透明的橱窗，谁都想停下脚步来。要让

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好，北京时间9:15:18，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刚刚已经有很多朋友来锁票了，十三、悟空，还有 Jesse Lane。好了，如果想在9月15号去看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音乐会，时光四重奏音乐会，也是我们悦享四季的第12场，我们现在就输入锁票后面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每天会抽出4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获得2张票。我们的官微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那这次音乐会还是挺棒的哈，集结了很多名家的名乐哈，相信大家一定会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啊。曲目呢大概有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5号，还有帕克贝尔的卡农，天堂电影院的主题歌主题曲，还有安德森的小夜曲，还有德沃夏克的弦乐四重奏，美国第4乐章等等等等，非常经典，非常的动听。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呢，现在抓紧时间来锁票，锁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快乐的牛奶咖啡，牛奶加上咖啡就是给我们这样快乐的感觉。甜甜他们送给你的幸运星吧，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38名。 靠着你的肩膀，听大海的歌唱，星星微微闪亮，映出你的脸庞，海风吹起你的头发，亲吻我的手掌，只想和你一起许下共同的愿望。你就是我的幸运星，一闪一闪亮晶晶，耳边最亲切的话语说给你听，给我最美丽的星星，放在一个瓶子里，藏在手心里的秘密是遇见你。最美丽的星星在我的天空里，爱是升起咒语，带来了幸运。 来自牛奶咖啡的幸运星，这是关于爱情、关于友情、关于亲情、关于牛奶咖啡所有爱的人的一首歌，也是送给你们的一份幸运。好了，继续攀升第3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欣赏的小品来自曹格的《阳光》，这是一首算是 oven 的小品，不算是正处于风靡期的主流时尚，却又是浸透着美式流行乐历史底蕴味道的音乐。抬头看看阳光吧，好明媚。有请曹格。 海风间比较沉鸣，像情歌呼啸，一种信息简单悠然发烧，但却长出了翅膀，滑向海天的中央，感动云彩让黄昏像一幅画。你指着闭双眼，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我们一起唱，星河在跳跃，烟火像孩子的笑，就连长夜寂寞都不见了，因为天空这么大，烦恼就变得渺小，换个想法，世界美得不一样。夜间忘了这世界本来让 想跟着他一起唱，然后你就必须要有这样的颤音。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好了，不玩了，继续攀升第36名。音乐，这是我们上周为汽车量身定做的一段音乐哈，来听听看 Adeline 的这首 Fly， 定音舞曲的基调、气魄和节奏超群的一首杰作。一听它就想立刻起飞的感觉。上周第46名，本周上升10位，第36位。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姚十三想要和那些年轻男孩女孩成为好朋友，美国巡演将于9月19号正式开启。这次飞船驶向遥远的美国，十三哥将与大洋彼岸的年轻朋友们结下深厚友谊。在民谣的世界里，十三是个用戏谑写伤感的大男孩，亦是用怀疑写人生的音乐人。在他的创作里，生活的诗意和烟火气被恰到好处的施展，方言、木鱼、长笛、吉他、曼陀林都能为他所用，在他的作品中巧妙融合，浑然天成。歌手杨言近日推出最新单曲《习惯》，以男人的视角讲述在感情中的深情以及忘记一个人的纠结与挣扎。歌曲诉说一段感情告终之后，一方在强迫着自己去习惯分手后的状态。马冬梅2018首支个人单曲《魅力摇燃情》首发，这是一首独具风格和个性的流行歌曲，独特的视角，内涵丰富。在这首歌曲的演绎上，马冬梅也十分用心，相信她的努力能够代表所有在自己人生中不断努力拼搏的女性，唱出她们的风采与坚韧。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多车事故，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问候一下在官方微信平台跟我 say hello 刷存在的好朋友喵，看来这个表情是几个意思。还有李刚，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谢谢发了一个蓝天白云的图片哈。今天天气真的是太棒了，从昨天开始这个北京了，这天就像洗过一样哈。这天怎么这么蓝，这云彩怎么这么白，洗得好白呀。好了，也希望你在方便的时候把你的这个蓝天白云图哈发到我们的官微，或者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晒一晒秀一秀哈。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老朋友的家族一群二群当中朋友，我们又看到你们来 say hello 啊，发位置了，还没有发红包的人哈。好了，大家来把气氛搞起来吧。如果方便的话呢，继续来发信息哈。啊，另外呢，我要给大家发票了，虽然没有给大家发红包哈。这就是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12场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时间呢就是9月15号下周六的晚上，在国土艺术中心。我们这次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真的很棒哈，这次的演出的曲目非常经典，不但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的经典作品，同时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而这次音乐会的主题就是时光，用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想索票的话呢，就索票加上你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吧。好了，接下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Little Mix Wings。 34名 张靓颖第7感。 33名 TFBOYS 信仰之名。 32名 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31名苏打绿你哦。 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英国的少女团体 Little Mix 的这首 Wings， 他们不仅改写了 The X Factor 的历史，赛后呢又有非常骄人的成绩。我总觉得这首歌曲那么耳熟，是不是哪个动画片里面的歌呢？哎呀，最近特别喜欢看迪士尼动画片哈，然后你把里面的歌全都截取起来刻成了一张盘，自己在车里面反复循环去听。哎，你发现没有，很多迪士尼的里面那个音乐真的是超级棒，都会找一些大牌来给他们这个多多来鼎力相助的。小乔，我看到你这张蓝天白云的图片了，居然是从反光镜里面反光出来的蓝天白云图，显然你是在开车的时候拍的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还有小时候这张蓝天白云图很棒啊，小时候今天也来索票了，我怎么有种隐隐的感觉你今天可以获得这两张票呢？好了，还有四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天呢有四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获得我们悦享四季第十二场经典的这个旋律的门票，每人两张哈。好了，继续攀升吧，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觉得耳边一亮，轻松的气氛，明快的编曲，令这首歌曲听起来特别立体感。张靓颖一开唱， 看似飘渺的声线当中，藏着骚灵的律动，松弛而又舒服，妩媚而又不觉得累。张靓颖，第七感。 微风带走了浮云，浮云带走雨滴，阳光在闪耀。当我想到你，什么烦恼都痊愈，快乐不再分心，笑容多甜蜜。 张靓颖第七感，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有气势的一首作品，来自 GF Boys， 信仰之名。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33位。 像命运拒绝在黑暗之中被隐蔽，像荒芜斗龙界，携手终结深渊的界限，用生命为极限者，绝不妥协的信念。你的梦终会一线这世界， 而一梦念在不断循环的更替，真理早已被肆意的掩盖痕迹，双目却就深受明晰坚毅，将就固执的追寻， 此愿这边你麻木渲染的四季，谁又被枷锁剥夺幻想的真理，不断黑夜吞没了身躯，要创造不朽的光明，被湮灭的文明，心中的希冀是否剩一丝存迹，我拼尽全力却只为换取一个不确定的奇迹。

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堵在路上了，没有办法，还好有汽车音乐会的相伴。那现在本市的路段有很多路段在临时的交通管控哈，西二环复兴门桥一直到东四环的四惠桥、长安街两个方向，双方向都在临时的交通管控。还有就是整个的东二环从建国门桥一直到小街桥，双方向也是在临时的交通管控。如果要经过上述路段的朋友，听汽车音乐会吧。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来自王力宏。歌曲的歌词呢，是王力宏根据父亲所写的诗《春雨里洗过的太阳》而特别填写的。哦，王力宏的父亲还写诗啊，哇，也是艺术世家了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听着就那么有诗情画意。好了，继续攀升第3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生梦想不掉进了堂，你的脸悄悄埋进了棉花糖，好耳朵闪亮跟着发烫，你的心全世界最美。拉里欧 的你哦。哎，这次特别为了公益，为了孩子写了这一首你哦，义不容辞地献出了这首歌曲，用音乐来抚慰人心哈。上周第47名，本周上升16位，来到第31位次。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也让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老公救我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天400-696-5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加盟需 谨慎。秋风送爽，燕莎奥莱金秋独享劲爆折扣，全场跌至1折，最低的价格，最优的商品，给您物超所值的惊喜。燕莎奥莱，中国奥莱的始创之源，纯粹购物的理想之所。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

来自飞儿乐团你的微笑，这首歌曲大家并不陌生了吧，这是飞儿乐团的经典曲目之一了，也是 KTV 当中的必点一首作品啊。不知道在 KTV 当中，如果你点这首歌曲，还对自己很有自信啊，这样超高的这个声音能飙上去吗？啊，当然这首歌也展现了飞儿乐团超高的唱功还有他们的创作功力了。凭借这张专辑，飞儿乐团也在当年啊获得了年度最受欢迎乐团奖。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继续来锁票哈，锁票后面加上你的手机号码，然后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门票两张。什么票呢？就是9月15日晚北京音乐广播呢将在国土艺术中心举办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非常经典，很多经典的曲目都会在这里来展现的。好，锁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门票，每人两张，每天有4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再来推荐一个适合自驾京郊游的小镇，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今天来推荐的是邯郸广府古城，也称作是永年城哈，始建于春秋时期。古城呢现存2瓮城6城门，城外的护城河里千年的水波依然在荡漾，外面的永年洼依旧碧草茵茵，城因水而灵动，水因城而恢宏。这里是有名的太极拳之乡，杨氏和武氏两大太极拳的门派呢都发源于此地。杨露禅故居还有吴语香故居呢至尊保存非常完好。除此之外呢，古城内外历史古迹星罗棋布，著名的有赵州桥的姊妹桥、洪济桥，还有毛遂墓和太和堂等等。在哪儿？在哪儿？就在邯郸市的永年县广府镇，去走一走看吧，去追寻一下历史的足迹。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曲，莫文蔚翻唱的《当你老了》。爱总能在最平凡的生活当中书写最真挚的情感。莫文蔚阔别11年，再登2015年春节联欢晚会，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哈，也是暖心翻唱了这首《当你老了》。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喜欢你的泡泡丢丢，喜欢你突然蹦出把我紧紧拥抱，喜欢你在我耳边不断对我念念叨叨，要我真心爱你不虚掏，你像我的幸运 刘惜君的喜欢源自于电影《花非花雾非雾》当中，哎，这首歌曲的词就是琼瑶阿姨写的，美化人生的爱情理想是她的风格，她的主旋律了。那这首歌曲也是别出心裁的编曲，伴随着清脆甜美的歌声，奏响了一首甜甜蜜蜜的、充满浓浓爱意的歌。刘惜君演唱这首歌曲很合适哈。好了，继续来听《魏晨自我崇拜》。 理气两高的境界，任性的目空一切，尊重自己的直觉。Starry starry night， 磨难内心的世界，有一座秘密花园，不需要别人理解。I here we go， 和自己成为对手。Hurry hurry come on yeah，Don't tell me no， 别对自己温柔。Hurry, hurry, come on, yeah. 自我崇拜 Oh, it's my life. Cause we can do it.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欢迎进小号汽车音乐会。好了，看到你们的蓝天白云图哈，大家其实呢发了一个照片，我的目的呢是在于想让你们好好的享受一下这美妙的好天气，不要天天就是忙活工作工作工作，然后低着头低着头看地看地，抬头看看天哈，又可以让心情变好，还同时治这个颈椎病。什么？治颈椎病？对啊，是，好，看到了，不用解释了哈。小强的照片，还有小乔的照片，小乔不用解释了。其实呢，我刚刚也是跟你开玩笑，就是让你注意行车安全。开车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玩手机，不要给我发信息，也不要拍什么照片哈。如果你正好在走路或者正好在跑步的情况之下呢，哎，拍一拍这个图片，然后赏心悦目一下，也愉悦一下大家的心情，这是没有问题的哈。好了，只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们来听林俊杰《爱的鼓励》。在听歌之前呢，来恭喜四位幸运听众朋友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门票，是周延森、优米、秦和李刚。我们昨天获票的听众是空白格、往后余生还有小时候，恭喜你们。不要着急，工作人员会电话通知你们领票的时间和地点。好了，最后来分享林俊杰《爱的鼓励》。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黑哥，你像个果实，外表甜蜜，内在缺陷无比，你充满惊异，美丽的生命。 电视剧《一见不钟情》当中的插曲，贴近剧情哈。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要跟你说再见了。那明天同一时间九点，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吧。然后您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